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10号发表了政令第1241号。政令指出，向一人授予金正日勋章，向五人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和金质奖章、锤子和镰刀级一级国旗勋章，向一人授予金正日奖，向两人授予金日成青年荣誉奖，向两人授予金正日青年荣誉奖等，向2487人授予名誉称号、勋章和奖章，以则表彰他们参加淮海钢铁联合企业主体化、现代化项目工程做出巨大贡献。